好，欢迎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达， 我系梅日。 方便 Discord 审查馆开咗啦， 网址就资讯栏， 请多嚟帮衬。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，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，都欢迎各位留言。 依个礼拜咧，最多最多最多新闻就系冇费， 最多人识嘅就日哥理财啦。 系啦，而大镬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吉光美系你做主角，仲系第一主角、哦，即系我哋成日吐槽今年光美就咩啊？阿罗拉同四个路人啊嘛，咁你罗拉病咗，咁其他四个路人点算啊？不过依个就供应问题啦，都已经解决噶啦，佢会。 咁以佢普调查嗰边公布出嚟就系 37.5 度嘅，呢个算系低烧啦，其实系发烧边缘嘅啫。我估佢其他状况都唔会好严重噶啦。咁佢都系嗰啲零星休要定期做检查啊嘛，所以出去 check 咗出嚟，咁应该唔会好大镬嘅。嗱，大佬真系唔该唔好大镬啊！佢如果唔系话好卵大镬嘅真系。咁其他就日本大家都知咩事啦吓，咁所以都会有一大斩声走出嚟嘅。咁净系读名啦吓，咁啊， 南早纪、户田惠、Cancer 啦，我识噶啦，远江和佳奈、增原拓也，我净系识阿 Kelly 同埋阿远江和佳奈啫，其他三个都唔系好熟。 咁我净系识南早纪啦，咁有少少特别噶，佢就之前怀疑自己有事，咁佢就自己自主走去验抗原测试，然后就呈阴性，咁然后后屘都仲系发烧啊、咳啊嗰啲嘢，咁啊后屘就定期检测 PCR 检测就检测到阳性啦。咁好明显嘅，因为啱啱病发嗰时冇抗原㗎嘛，所以佢就走甩咗，唔系又有好多人误传咗佢系二采阳，即系第二次采检先阳性，唔系，系因为一开始抗原检测系俾嗰啲已经感染咗嘅人，一开始啱啱感染嗰阵系都系阴性嘅，系不过顺便睇睇啫，咁真系好卵大镬，佢唔系好大镬嘅，就系好卵多人，咁结果引致就下一单新闻啦， 就系嗱，首先就系、是。今年就延期啊，记住系延期，基本上今年嘅班底同旧年嘅班底一样基本啊。 但系佢叫翻咗 NSM 埋2021啦吓。 系啦，咁就叫做我叫做咩？冇肺缺行，即系本好兴噶嘛，雨天缺行就咩？即使落雨都照考，而家就冇肺缺行，即使冇肺都照搞，一连三日。 咁啊，我见到个场就你睇图嘅话咧，就可能会觉得唔算真系好空。但系如果你即系睇翻啲现场嘅人去报告翻嚟咧，现场就真系几空下嘅。原因就系因为咧，佢而家如果你影相嘅话咧，佢会唔会 pan 去嗰啲空凳位度啊？即系探好睇咩？佢系大概系有唔到一半嘅地方系一个人都冇嘅，即系有啲地方空咗嘅，即系比较后少少嘅场啊。 即系入即系坐又限坐半人居，戆居政策啦。 佢又唔係真係一半嘅，佢係山頂位就完全唔採人，咁然後咧剩翻啲位咧就隔行咗，所以佢就真係好撚空。嗰、那個場咁撚大話，即係我哋之前其實講過啦，佢哋得五千人嘅啫嘛。嗰、那個你諗下嗰個場咁撚大，但係得五千人喺入邊， 嗰、那個萬人場嚟噶嘛？我記得好似超有冇兩萬啊 ？Saitama 唔肯定，總之應該係大概係三分一到二分一嘅容納數，佢連一半都冇嘅係，即係因為佢又要做到隔行。但系咧，又要符合佢个防疫规定，又唔想做到好似好空虚咁。你睇奥运睇到啦吓， 最多可如果成个体育馆模式咧，系可以开到37,000席嘅。咁就算系一般模式都可以开20,000几嘅，即系话基本上咧就13,000都冇。 系因为佢5,000人啫嘛，大佬即系。 喂，年两前啊 ，Love Life Fest 啊，喺其实 Saitama 啊，系成个会场即系后面咧，即系舞台后面嗰位开埋啊，37,000人坐爆噶。而家5,000人，哇，真系！ 难听讲句，调翻转就系，我又唔觉得你放人少啲，咁就唔会因为咁样而佢要爆疫，佢依然系会爆嘅啫，老老实实。 用外乡民最好讲嘅咯，做得老举就唔怕鸠大噶啦，你都搞咗啦，你就唔好扮嘢啦。人一句你细耷咗个头咯，有佢屌，都而家都嗱一句，一全日本都爆咯，你怕咩啫？你直接搞佢咯。 咁啊，阿里森话就仲有艾玛，就艾玛有七个 title 啊。 哦， 之前沙欣爆咗啊嘛，但系沙欣同呢个阿里森话系冇乜关系噶嘛。咁沙欣卡拉嗰边都详细我唔系好肯定啊，但系佢入边就话因为有多人确诊，咁就所以佢决定就唔搞啦。咁啊，身体要紧啦，咁而且都 无谓逼净有只口啦。 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就话怀疑系群聚感染啦，今次就好明显系啦吓。上次系 SIM， 今次系 Salinkara， 所以佢就话咁佢就唔搞啦，亦都费事传染人哋之如此类。咁啊，人又少咗，即系演出嘅又少咗，睇嘅都少咗，咁样有啲可惜咯，就系、 是。不过点都好过唔搞嘅。 唔止噶，仲有一个 title 就大家最熟嘅应该系灰姑娘啦，除咗半价之外，咁啊灰姑娘嘅10周年计划个爱之公演都要延期啦，咁延到几时唔知道。即系老老实实啦，你睇翻之前 Love Live 个例子就系延到冇得再延咯，正式系取消。 系啊， 即系因为 IMA 嗰边比较大镬啊， 就是不是讲紧我担心冇肺传染啊，惊人话啊，诸如此类，入边啲人有事啊，即系演出嗰个有事啊，即系我就算你发烧感冒，你都唔可能发烧感冒住嚟唱歌跳舞啊嘛，死人嘅会。 呢个系问题噶嘛，即系讲就你一即系我讲就你有病，你唔应该演出啦，冇话咩病都好啦。 系啊，所以佢我谂陆续见到啲唔同地方延期嗰啲嘢噶啦，尤其是艾玛方面的，即系吊喇声。咁如果你有讲漏嘅就自己揾啦，反正你系如果你系 P 嘅话，你应该会清楚过我噶啦。虽然我都理论上算系 P 啦。 咁咧，头先我顺便讲一讲啦，因为依单嘢应该独立讲，会拎开出嚟讲嘅就系 Lovely 咧喺上个礼拜嘅三月生放送咧就讲咗年尾会搞个差人三团演唱会，即系水团啦、Liella 同红少三团嘅。咁呢 Aquas 呢今年佢会喺29同30号呢就搞喺环滨个新嘅会场搞演唱会，就开两场，跟住31号呢同一个会场开三团联合演唱会。咁就 Aquas 今年第一个亦都系最后一个嘅演唱会，听到真系吓一想喊啦佬。 即系无奈啦吓，咁而且唔系话我想隔你哋啊，但系即系尴尬成都好难讲㗎。 我觉得佢已经去话而家 Lovely 已经去到一个就咩呢你救你啦。我觉得佢已经有一个觉悟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冇可能再忍落去，唔忍，屌去。 咁啊 ，life 相关啊，仲有呢个 Jump Fest 啦。 呢个系 Jump 搞嘅，佢讲紧佢有资格搞嘅 ，Jump 搞自己搞一个嘉年华嘅，有类似Bisa Con 嗰类咁嘅嘢啦。总之就系自家搞嘅嘢。今日亦都上咁样，有每场版，亦都网上版。 咁啊，即系对我哋嚟讲就系、是、算系好事啦。其实对翻一转对我哋嚟讲算好事，因为如果你系TGS 呢啲大 show 咧，你为咗佢而飞过日本，先唔该你飞到啦。即系讲紧平时啊，都仲 OK 啊。但系呢个不上不下啦，要、這個、你飞过去，除非你咁啱嗰阵时就喺日本嘅啫。咁但系佢而家搞 online 咁，你最少可以参与下啦。如果你有兴趣嘅话，咁、即系我谂唔好话而家啦。我谂即系就算之后啊冇翻事都好啦，大部分都会习惯呢种两边一齐搞嘅形式噶啦。咁唔系纯粹系疫情问题啊，就系佢哋发现咗咧，原来 online 搞咧系可以搞多样嘢。其实成本唔会多咗好多，你搞转播啲设备咋嘛。咁但系你就可以多咗好多人参与。咁即系你搞呢啲嘢都系为咗热闹，为咗做下宣传，做整灯祭典咁咋嘛。咁啊，计越多人越好噶嘛。咁啊，所以就不完全算冇费相关啦。好 嗱，咁好啦，就讲下啲电影嘅嘢啦。首先 ，Matrix 第四集终于有片名啦。咁我试下读个片名啦，就 Matrix Resurrection 是就咧。呢套嘢暂时系咩都未公布嘅，暂时未咩佢即系甚至连 trailer 都未正式公开嘅，净系照cinema.com 嘅活动上面播咗啲 trailer 啫。咁我谂应该冇如无意外，应该呢两个零礼拜就会喺 YouTube 睇到 trailer 噶啦。咁就10月22日喺美国上映。咁我相信香港都应该会差唔多啲时间啦。咁好啦，另一单就我呢个咧就有咗 trailer 噶啦，其实之前都流出过嘅。Marvel Spider-Man 第四集佢点译啊？中文名佢先，我成因为我自己老法空就记得。 香港译就系不战无归。 不战无归系啦，咁条 trailer 咧就Marvel trailer， 因为我本身唔系漫画迷，我就唔敢讲佢个 trailer 啲嘢啦，因为我就听人啲网评啊，节目咁讲，咁我就唔分析啦。呢套咧就10月15号嘅。即系话今年尾就起码两套大片上，另一个咧就11月上，我就都几期待嘅喺呢个二上面，就 Netflix Cowboy Bebop。 咁啊，顺便补充啦，台湾亦无家日，咁就其实佢个原名系 No Way Home， 咁佢所以咧搞到就系、是、所有华文媒体中港台亦都乱勾晒龙，因为真系太难译啊！佢就系三部曲噶嘛，佢台湾就延续翻佢个之前上一部叫《离家日》啦嘛。即系话一个系返校日，咁离家日，咁而家冇家日，咁样去连续翻，咁虽然就其实有啲勉强嘅，即系咁啊，不过算啦吓。 今次而家就够嗱 ，trailer 就当然系唔会俾睇到，系咪真系三代嘅 Spider-Man 一齐出现啦？呢咁重要嘅嘢，但系传闻啊，其实官方系一直冇人肯承认话有三代 Spider-Man， 而家系大家勾估嘅咋，同埋啲网留言啊传言嘅啫，所以可以期待，但系唔好太多期待。但嗱。好啦，跟住头先讲噶啦 ，Cowboy Bebop Netflix 版真人版之前都讲过噶啦。咁俾人吐槽得最多就系做演 Face 嗰位女演员阿蝉系边位啊？你可唔可以更加蝉化咧？ 即系我觉得未必系为咗阿蝉而阿蝉嘅，即系唔系嗰啲咩 AJW 嗰啲嘢。 但系真系好阿蝉咯，阿师奶， 你我今日买餸啊！ 即系可能系佢以样以外，可能嗰啲演技啊嗰啲嘢，我唔知啊，真系睇过你先知啊。 跳佢有捻演技咩？呢啲电视 我真系唔清楚啊！我即系提出个可能性，即系因为我估佢应该唔会系话为咗要咩政治正确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去。 除咗菅野洋子做配继续做配乐呢样嘢系值得赞之外，呢套嘢一睇佢就哇服务爆炸。 出咗你咪知咯，反正 Netflix 上嘅。 系好啦，跟另一个咧就系之前都讲过嘅，就系PS5 咧就微轻量版，即系轻咗300 gram，同埋粒螺丝改咗嘅。佢一初咧就净系出咗嗰个叫冇光碟版，而家就连有光碟版都改埋啦，就已经有卖啦。澳洲 即系我之前吐槽改版细1万机、2万机个小改版嘅光碟版咯。 嗯，就澳洲有卖啦。 其实老老实实啦，唔系有人报的话咧，即系冇乜人理。即系攞部新机，攞部旧机拍喺你面前，你根本就唔会发现。俾你称你都唔会发现咯，老老实实。 喂，嗱，好似我都讲过，其实而家 PS 5嘅货源系相对比较多咗噶啦。即系你唔系强，即系如果你肯硬食一两只 game 啊，硬食个手掣嘅话，基本上个价钱系 OK 嘅，大约5000咗啦。 你肯食骨就应该冇事嘅。 香港买香港食骨咗啦，点都要。 就系、是、你买嚟做乜先？要么就系你玩紧嗰只嘢系 PS4 Pro 唔够嘅，咁其实都好多噶啦，已经系之前应该系对马战鬼个导演剪辑版啦，啲人喺度系已经有人提到啦，系你如果用 PS4 Pro， 即系如果你谂住玩对马战鬼版，即系想睇佢嗰个裸体卜嘅话咧，买部 PS5 啦。 之前有人就话，即系对马战鬼嗰边有部分地方系会作 film 做得几劲下，咁啊。其实几只 game 都系啦，唔止对马战鬼啦，咁就佢PS4 Pro 已经唔够而家嘅 game， 因为好多 game 其实已经系追住 PS5 个 spec 去开发啦。佢就算开翻出翻 PS4 版都好啦，都唔一定系行得顺噶啦。佢可能真系会宁愿某啲地方俾佢作 film 就作 film 噶。所以就算 PS5 冇 game 话，你都系准备系要换噶啦。尤其是嗰啲你对啲作 film 好敏感啊、好唔爽嗰啲人啊，咁 因为如果部机打一齐咪买咯。好啦，另一单其实咧系一个花泽香菜嘅小新闻嚟嘅，因为近排之前一排咧花泽香菜香港洗版啦，日日都见到闻到阵冰苦忽味道啦。 香菜不了。 咁咧系啦，咁咧就有一个网络电视服务，佢一个叫 ViewFolder 节目，呢、這个 ViewFolder 嗰个节目嘅制作人咧就系TBS 嗰个班底嚟嘅，即系情热大陆，咁就专以情热大陆嘅手法去访问啲明星，咁呢一集咧就做阿花泽香菜。其实以花泽香菜嘅 level 上情热大陆本家，我觉得仲得嘅。其实话晒佢而家当今最红嘅几位女星之一啦。咁佢反而上 ViewFolder 我觉得系有少少跌低咧。佢 即系咁啊，通常当红星优都系大细都杀噶啦。你佢 唔系即系嗰阵就系谂下成功好事咯，成功好事上 HK， 咁佢讲 TBS， 我觉得唔意外嘅。其实呢同埋女星优去到连日剧啊、电影界都有超高人气嘅，其实就真系嗰几个。咁你佢其中一个，你上到 TBS 啊、HK 呢啲所谓叫大台嘅顶级嗰、那个叫纪录片节目嘅话 ，OK 嘅，佢够资格嘅。咁呢个就有机会睇下啦。 咁啊，翻啲 game 相关嘅新闻啦。 好啦，传说中嘅月姬重制版终于出咗啦，喺今个礼拜即系24、26号。咁咧就相传好似仲会会有 DLC 又好，或者后续版，总之就其他路线嘅。咁就终于发售咗啦。 所谓 DLC 其实真系未做完只嘢，后面追翻补充就唔系扩充嘢嚟嘅， 因为佢会电子小说啫嘛，即系佢俾一条新路线你咯。 同埋原本谂住有 N 条线嘅，咁啊佢出 N 减二条线，然后出两个 DLC， 唔使啦， 咁啊可以早少少出咁样咯，即系因为月姬真系佢个 remake 版啊，即系十年以上咯，即系 唔系嗱，所以十年以上系抛换抛十年以上。 是讲 remake 版讲嘅十年以上，唔系讲紧月姬十年以上啊，月姬唔止添啦， 唔止廿年啦。 系啊，佢嗰阵时讲 remake 版系讲咗好多好多年噶啦，所以点解佢出会系一个新闻咧？就系即系佢出嗰日我先信嘅，就老老实实。咁佢真系出咗啦，咁啊，点不过大家听到呢段录音的时候，应该就已经出晒街噶啦，咁样咁咯。 好啦，跟住就系另一个游戏消息， 就系呢个 Pokemon Go 啦，咁就大家知道我俾你估下社交距离应该几多米。即係咁成日喂咁 1.5 米啊，咁又话2米啊，甚至话到话3米 4.5 米啊。哎唔好烦，我比较80米俾你，史上最长社交距离。 80米。 80米 啊。 咩嚟㗎啦， 真係。 点解呢？就是因为呢个 Pokemon Go 呢，佢有个触及距离，即係你唔係一定要 exactly 喺个补给站，或者我哋叫 Poton 啦 ,exactly 佢下面先可以点，佢有个距离，即係你隔几远你都可以去，一嚟就係你可能你个 GPS 会唔准啦，二嚟就可能你隔个马路啊之如此类。咁其实个距离呢就越系长越系方便有利㗎嘛。咁之前冇费嗰阵时呢，佢就为咗话为咗社交距离将个距离由40米调整到80米。咁因为我记得 Ingrid 嗰边系随住等级唔同嘅。Pokemon 就固定咗系40米嘅。咁佢就话、哦、我改咗做80米，咁等你哋可以社交距离啲，虽然你40米仲唔夹唔够远。 40米8米我都差唔多几远啫嘛，都系。 唔系差好撚远。喺、哦、个游戏上面差好撚远，但系喺社交距离方面40米同80米你都系喷唔到过去㗎啦，你砸标枪咩唔通，系咪先。 40米8米大佬你真系你估印度佬啊，你手伸长。 我要提一提各位啊，呢个奥运标枪纪录都系80米嘅，就冇记错嘅话。即系你点样喷口水可以喷到80米以外呢，即系唔系讲唔好80米 ,40 米以外你都喷唔到㗎啦。 所以都奇莫名其妙嘅标准。 咁不过另一个就系等你啲人，如果你系要攞埋喺个道馆附近啊，咁你就可以喺阔啲嘅地方范围里面攞埋，咁就唔使下下咁近。因为而家就少啦，即系啱啱红嗰阵时候，香港你有啲喺 Poton 啊、补给站啊，甚至道馆附近啊，你会见到成扎人喺度围埋，系笃笃笃系咁笃手机噶嘛。 嗯， 即原本系为免嗰啲群聚嘅，其实，但系其实40米同80米，你要避开都一样可以避开到嘅，你唔要避咧，依然都系避唔到嘅。不过因为呢个距离咧，喺玩家嚟讲系好着数嘅，因为你真系方便好多。有时隔个马路，我试过几次就系我同个 Poton 隔个马路咁大把，但系我就系掂佢唔捻到，结果我要兜好远兜去斑马线，然后先翻过去。但系如果佢嘅一嘢变咗80米嘅，咁我就会独中好多。咁呢个德政咧，之前系逐步咁缩翻嘅，咁而家就话直接就又再改翻做80啦。呢、这个就唔再关社交距离事啦。大家尝到80米嘅甜头之后，就翻唔到去40米嘅距离啦。咁啊 ，N 社就从善如流啦。咁我唔知佢食错咩药啦，因为 N 社最出名就系专门玩鸠啲玩家，同埋玩鸠自己嘅员工噶嘛。都就算啦吓，好事都要赞下佢噶，大家舒服啲玩得。如果你仲有玩的话， 仲有批嘅， 咁啊再提一次啦。咁其实我已经冇玩噶啦，因为呢嚿嘢实在太容易揭露你啊你嘅行踪了，即系咁好啦。咁都系游戏更新，不过就我真系冇谂到，即系呢个名咧，其实偶不尔都会听过嘅，但系呢个版本咧就真系比较少见。我哋叫小朋友齐大交啦 ，LFE。咁佢有个台湾特别版嚟嘅，叫海特版，唔知大家有冇玩过啦？我都有玩过，不过就唔系主力打落去玩呢个版本啦吓。佢其实系一个魔改版嚟，或者我哋香港会叫魔改版啦，未必会有佢嘅名，即系作者叫海特啦。咁时隔 N 万年，我真系唔知几多万年啦。总之就系当年嘅 1.9 版系好捻多年噶啦。如果你对呢只 game 有印象嘅话，你玩个版本好有可能 1.9 版。咁佢咧就更新出 2.0 版。主要都是解决一啲当年嘅 bug 同埋适应返新嘅 OS 啊，即係 Win11 爬得喐咁样嘅。呢球嘢居然有更新。近年啦偶不尔都会听到少少消息嘅。但係魔改版都出嚟参一脚就比较少见，咁睇睇睇啦。咁如果你有兴趣回味返当年嘅，咁佢有一个新版本可以俾你适应返你话 Win10,Win11 嘅版本囉咁样。好啦，游戏咁样去埋新闻。 係去到已经我真係睇见第一番就 每一个人第一个问题系点改？ 嗱，就系 Fit Boxing 出动画。嗱，睇个时间咧就应该五分钟动画，就嗰啲三分钟动画嚟嘅，因为21:54，即系话嗰啲咧内摄时间43分钟杯面翻。Fit Boxing 一只其实算系运动游戏，运动帮佢做运动游戏啦，最攞两个手掣嘅挥拳嘅。咁咧卖呢个游戏卖呢个 game 嘅卖点就系、是。啲训练师全部都系超人气声优，即系石田章啊，大冢明夫啊，嗰啲宝批，我系明佢完全冇剧情可言嘅喂。 即系每一个人都咁样问啊，其实我调翻转讲就系、是，其实冇乜剧情可言嘅游戏改编， 唔系冇乜， 其实一路都有啲啲噶。咁咪变成就系，既然冇基础，咁我可以点样改咪点样改咯。无论系话好似做到呢个健身少女咁样，定佢真系自己作个古仔落去又好，定系点样到，正系因为佢冇原作嘅束缚，佢要改起嚟，即系中意点改就点改。即系佢改成啱啱 up 嘅任何一种，甚至你自己谂到啲奇奇怪怪啊，点样都好，佢都可以话系符合噶。佢你都唔可以话佢唔符合原作噶。咁应该唔系啲咩问题嚟嘅，因为太多人第一样都系问点改。以动画嚟讲就系同啲原创动画一样意思啊嘛，咁我得个主题，咁咪由得我发挥咯。 其实动画思想就唔少嘅，咁所以嘅话就唔需要太担心嘅。 嗯，系啦。好啦，另一个咧， 呢个就直情唔系动画啦，东尼。东尼剑游记就开第四季啦，终于阿虚你写得好开心啦。 佢写呢套嘢写呢套嘢，因为我一路有追开嘅。我系 feel 到，即直情系我睇工喺里面咧，我 feel 到就系、是。佢潮咗写得好乸开心啊！ 系啊， 越写写停唔到手嗰种感觉嘅 feel 到噶，因为个编剧咧，如果写得开心嘅话，你系 feel 到噶。 系啊，你唔需要睇得咁透彻都好啦。啲咩访谈啊、K 卡嘢，佢都系玩得好捻开心嗰只嚟噶。即系然后你话你都要睇下嗰啲 cheat 啊嗰啲嘢啦，都系嘅。不过只系一句嘅啫，即系唔该，你写完剧本写好未噶？ 我写完好耐噶啦，只不过叫做拍唔得，冇机会拍咁解啫，我都系。 我唔知啊，大佬，你唔好到时话我听。 佢似写完好耐，但系又话嗰句摘咗仓底就唔知道，因为摆到一段时间先，大家先睇。系、哦，好似有个咁嘅剧本嘅嗰种咧。 我惊佢系嗰啲咧，写一个头然后丢包嗰只啊！你知虚远唔系第一次噶啦，即系咁啊，顺便提一提啫，顺便养两句啫。 佢又星空嚟，佢又唔系星空。 系啦。哇！仲有一单就又有啲验上嘢，咁就一个同漫画家唔识读 ，Jula 啊，咁就又系一个画开色情啦，简单讲下色情同人漫画家，咁佢就决定上岸，咁就喺 Yamaka Steamwork 开佢嘅新年赛，咁啊佢话全心全意投入，所以佢就唔画同人，唔参加 comic 剧啦。咁其实本来咧就唔系啲咩特别嘢嘅，佢 同人引退 上岸之后就唔再话 L 嘢，咁其实好常见噶啦。不过本来就冇乜事嘅，咁但系佢又讲多咗句，即系我谂呢啲嘢唔该你大落棺材啦，你要么你大落棺材，要么你就揾日的起心肝睇捻咗佢。咁咧佢就话佢就爆响口就话，我、哦、其实咧我画咗咁多本美少女战士嘅同人本啦，我一次都冇睇过嘅，即系话唔好意思，有少少困鸠咗你咁嘅程度啦。咁然后咧就因为咁啊验上啦，咁啊俾人屌捻到封冚喎，咁就打前打七寸啦，就发起写信去麦加斯嗰边要终止佢嘅连载，咁就我唔系唔理解啲人嘅愤怒嘅，不过同人界画同人但系唔睇原作嘅，其实 多得很啦， 其实真系多得很，系大家都系唔肯认啫，咁又有啲同人字其实你睇得出噶，成件事完捻全唔似系睇过原作噶。 唔系，我觉得冇乜所谓，咩就系涉 F 招最紧多，不过我觉得冇乜所谓嘅，讲真呢样嘢，同人就一个同人啫嘛，画啫嘛。 我就觉得你跟红顶白唔紧要，咁你睇少少，最少睇少少先写，即系你完全冇掂过原作，一嚟你作品品质唔好啦吓，咁你同原作冇乜关系噶嘛，咁你肯定就系你得个人嘅啫嘛。当然啦，呢、這个同人玩家都系啲所谓嘅八向啦，即系基本上都系为咗色情而色情嘅，咁你剧情啊嗰啲其实唔紧要嘅，呢个系事实。咁但系睇到人，我会希望佢最少知道睇完之后咩感想都好啊，即系我唔介意跟红顶白嘅。 唔系，应该讲。我嘅睇法就好简单啫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画嘅有剧情嘅同人嘅话，真系最好睇下原作啦。如果纯粹实用性嘅，冇所谓嘅，我又觉得冇所谓，即系 cosplay 啫嘛，当系 对前就男过女啦，东方基本上系红捻到癫嘅，然后好捻多同人嘅作品咧，好多都系呢啲咁嘅画家嘅 跟风啫嘛。 即系话睇你接唔接受咯，咁我唔算完全不能接受啊，不过我嗰个知道话会近睇睇噶。 我纯粹睇画风 嘅 啫， 因为烧得好紧要，佢道歉嗰下其实范例级嘅道歉，虽然如果要讲范例级嘅，一开始就唔应该讲啦吓，咁佢就系出嚟完全道歉，话非常地唔好意思嗰啲日本嗰啲人嗰种道歉啦吓，要中断连载啊，点样都好，咩惩罚我都要愿意接受咁样，算系。最少字面上几真诚啦，因为文字你睇唔到佢样啊、态度啊嗰啲嘢，咁最少字面上几真诚嘅，咁亦都可能系因为真系烧得紧要，或者系佢意料不及地竟然烧落去，佢本来谂住全心全意投入嘅事业咁样，只能讲呢啲事其实大家心里头有数，大家心照不宣嘅，系何苦攞出嚟讲咧咁样咯。 系啦，嗱，讲下另一单，其实算点讲？我觉得又唔少，又嗱唔系大事，但系都未算系小事嘅。 另一单呢个严上事件啦吓， 名古屋市长咬金牌市长， 佢唔系第一日俾人严上嘅，因为我哋录音的时候已经开紧陈号啦。咁就因为之前奥运啊，好多选手攞咗金牌啦，咁啊名古屋市长就系 咬金牌，咪通常咁讲就系、是。选手咬金牌分金牌佢嘅，佢出去食咗个肚仲得，但系等先，阿何川龙之名古屋市长分金牌唔系你嘅，你唔好再咬我冇。 公关活动咧，身份礼啲啦，即系佢话可唔可以借个金牌嚟戴啊？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咁啊，毕竟系市长咁啊，系啊，借俾你戴下啦，戴下又唔会少忽肉嘅。 个损失冇谂到，喂，你竟然走去咬个金牌？ 唔系，如果你白作状摆喺香港咬，你算算即系睇又唔多次作状喎、 啊。佢又坚系咬咗落去嘅。 唉，不如就唔系我哋想讲嘅嘢，因为金牌关又唔系我嘅。重点就系、 是、一就唔关你之事，二嚟都有啲时间之前噶啦。咁但系后屘咧就仲爆咗单新闻出嚟嘅，就系咁佢又俾人搜翻呢条牛仔，其实就系一啲 成日就喺啲又对啲后生女揽揽只石，其中伊藤美奈系咪我醒识个伊藤美奈先？我醒 系我哋识过伊藤美奈，而且仲系17岁版本。 首先就系17岁，虽然理论上未成年，但系都唔算系少女噶啦。咁我觉得。比起某咁追文秀女头发嘅总统嚟讲，我依次 refer 咯。 但系睇相就戥佢惨咯，即系类似咁嘅样咧。我即系我印象中咧，系啲酒店先会出现嘅，即系嗰啲新人陪酒女郎，但系俾啲客喺度揽揽石石，先会有啲咁尴尬嘅笑容。咁当然啦，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当初得17岁，即系啱啱喺个 cosplay 活动嚟嗰个计，就根本就 突然俾个大叔个揽你嘅反应系比较大啲啊。如果你话，过几年习惯咗 OK 嘅，即系知道始终你呢种情况之下，你社交性嘅有时俾啲俾人揽，俾系即系佢除非你话真系好夸张就揽一揽佢 OK 嘅，其实我觉得即系 唔一定系你会接受，但系你会识得点样去好少少咁处理咯， 或者系忍忍佢咯， 咁啊甩开咗佢，咁对方唔系白痴的话，都应该知道应该要收手啦。虽然呢条痴汉就即系呢个市长就唔知佢会唔会咁醒水啦，因为。即系嗰啲传统嗰啲日本老男人咯，我唔知点样形容呢种啊！即系佢又唔系真系有全心性骚，知唔知啊？ 即系佢又唔系就佢即系佢唔系全心，佢唔系谂住话嗨有性骚扰，系嗰啲惯咗啦，对细路揽抱抱，表示即系表亲热，俾亲昵嘅感觉，又唔系亲昵嘅，即系有啲热情啊，亲热，即系冇好难讲啊。总之就系冇咁格外嗰种感觉啦。 你话佢完全不有邪念咩？其实又唔系啊，通常就系、是、喂年轻少女喎，咁啊亲近多少少， 揽揽嘅咯。即系我又 嗱唔系为佢辩护啊，先讲啊，只系大家会睇下拿捏几多分寸。咁有啲尤其是啲团块世代啊，啲老少少，其实呢个都唔算团块世代啦。有部分系博懵啦吓，咁啊俾人嫌上咁啊。其实就点讲啊？呢条友仔都系以 K Y 闻名噶啦，之前都咁啊，我又唔想可怜佢啊，老老实实，即系咁啊，大 K 要死噶啦，咁样咁系，即系 可怜佢做咩啫？唔系我揽。 佢由佢做市长到而家都系， 都麻烦多， 啲人都系睇唔顺眼嘅，就系佢呢种咁嘅嗰啲老一代啲老屎忽嗰种咪作风啊，即系唔系净系纯粹关两性方面啊嗰啲嘢嘅，佢所有嘢即系嗰种好一 set 过嘅老男人咧，就其实都成日俾人烦噶啦，咁啊好啦，咁都系性骚扰相关啦，咁我哋。 但佢真系大镬好多，玻璃渣，我亲爱玻璃渣。 我哋跟进翻，我哋连续 N 个礼拜跟进咗啦。 我呢连续剧嚟嘅，因为 系啦，咁就呢个加州嗰、那个咩公平政治部咁样就走去指控呢个动树报先，要求啲员工用保密协议嘅形式，要求员工唔向调查去提供资料。报说咧就否认咗呢个讲法嘅，即系而家变成咧，因为呢、這个即系咩我成日直接去加州政府啦，唔好烦啦，佢都系加州政府一部分。咁加州嗰边咧。就同暴雪就两边其实有好多地方度都系一边指控对一边，另一边咧就系话冇咁嘅事，一边就话对方老屈，一边就指控对方呢样嗰样那样如何那样。咁老老实实，我哋作为外人就只系见到佢哋两边互相指控到底信边边咧，我就唔系好敢肯定。但系我觉得呢个暴雪系有更加多嘅理由，更加多嘅动机去讲大话嘅。咁我只能咁样讲啊，佢讲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咁佢就指控佢去话，甚至会话佢输佢销毁文件啊，想乜嘅卡嘢。咁系咪事实咧？就我谂要上到法庭先知噶啦。如果佢真系做啲咁嘅嘢，就应该一上法庭就乜捻都爆晒出嚟噶啦。因为现阶段嘅调查中咧，咁就可能啲证人都仲未敢。咁讲一讲嘢，因为法庭上面有法律保护噶嘛，咁你调查就我真系唔系好肯定啊。咁之前讲啦，呢、這个开发嘅员工跳船啦，呢、這个投资者跳船啦，呢、這个赞助人跳船啦，呢、這个 fans 跳船啦，直播主跳船啦，仲有咩可以跳船咧？董事跳船，唔系跳船，唔完全系跳船啦。但系 Call of Duty 佢出新片啦，咁俾人发现咧，最后边咧就正常啊，要么系头，要么系尾啦，都会出。logo 噶嘛，咁大家知道动视暴雪个 logo 系黐埋咗噶嘛，因为上边系动视，下边暴雪噶嘛，咁佢后面就连个 logo 都唔谂写，即系非常罕见噶。咁即啲人就话：喂，你系咪想切割啦？ 佢系连因为动视暴雪系一个 logo 啦，但系动视同暴雪各自都拥有自己个原本个 logo， 仲系用紧噶嘛。佢连动视个 logo 都唔敢用，咁啲人咪猜测，喂你系咪想同呢个玻璃渣切割？喂，动视同玻璃渣切割？ 唔系啊嘛， 我唔知啊， 咁搞笑。 亦都可能系避免俾人屌啦，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啦 ，YouTube 啊嘛，就唔知拳头社，因为其实动视本身。都有传过呢个性骚扰丑闻，但系呢次就唔系加州嗰边查佢啊。之前我哋讲拳头社俾加州查，之前讲过啦。咁动视其实都有传过类似咁嘅嘢噶，不过就冇正式调查起诉啦。咁到底系两者边一样，定系 both 咧？我唔知道。总之佢就有啲小手脚啦吓。请我哋睇下仲有啲乜嘢可以同玻璃渣切割啦。即系喂，连动视都同你切割，嗱，虽然佢唔系好割席式切割啦。我谂我哋往后都要继续预翻个位俾暴雪，佢呢单嘢啊继续后进噶啦。 一年翻嚟啊， 直到佢上庭，上庭都继续噶啦，其实都会有新闻噶啦。咁啊，好啦，咁都系我哋新闻常客啊。即系不过就唔系次次都要预佢个位嘅，就3.2077 又更新啦。 啊，佢出 1.3 版 DLC 就免费嘅，不过咧第一样大家先知嘅就系38G、30几、40G 超巨人更新。大家睇到就谂，你会唔会有啲咩惊天动地大新啊？30G，大佬，你成嚿嘢，我记得好似8G左右啫嘛。咁卵大嘅更新，咁啲人会唔会有啲咩重大更新咧？咁结果同上一次 1.2 版，其实我哋讲过一模一样嘅说话噶。即系不过上一次就 1.2 版都尚算比较多新内容啦，今次就更加少，那个新内容更加少。咁啊，除咗有少少共斗嘅迹象，啲人就系拆包拆出嚟噶啦。咁佢嘅新功能系少捻到，佢个直播系夹捻界，因为你搞个直播去讲佢今次嘅新嘅嘢，然后你冇乜嘢可以讲，咁剩翻啲时间你点算咧？即系几捻尴尬嘅状况啊！有啲人就屌得好紧要嘅，哇！你40G更新40G，你得咁的咁多嘢更新，咁啱啱出 game 嗰阵时候我已经讲过啦。即系呢个波兰准奴系一间都尚算负债嘅公司嚟嘅，佢而家肯定首先要做嘅就系 执翻 执晒佢啲严重的笔，即系好严重影响你游戏嗰啲。虽然其实大部分已经执咗噶啦，即系佢首先优先顺序一定系执笔先噶嘛，系咪先？咁你喺新功能之前，梗系尽量执咗笔先啦。你玩都玩唔到嘅，有咩功能都冇用噶啦。咁所以佢大部分咧都用执笔上面嘅，即系哪怕你当初你玩得好唔顺，咁而家应该会好好多嘅。咁我覺得呢樣先係一個負責嘅態度咯，好過你出大扎新功能，然後舊筆唔撚理。呢個唔係我識嘅波蘭蠢佬啦，咁最少佢而家咁樣負責少少。咁我調翻轉，我係覺得係好事嚟嘅。咁即人力時間乜嘢都有限噶嘛。咁所以如果當初你因為俾筆筆到你係玩唔落去嘅，而你未退費的話，你可以試一試更新埋個 1.3 版之後，去睇下會唔會順暢翻啲，應該係會嘅。咁樣啦，好啦。咁啊，都系继续都系电竞相关啦。咁啊，即系我谂电竞嘅嘢咧，我谂大家会第一样会谂到嗰啲 英雄联盟嗰类嘢啦 ，DOTA 类啊嗰类嘢啦。咁但系咧呢次嘅电竞比赛咧就几特别啦吓，即系你某种意义上系同呢类咁紧张决战嘅游戏系完全背道而驰嘅，系乜嘢啦？偶不如我哋都会提一提嘅佢，星露谷。星露谷呢只游戏咧就点讲啊？种田种到出晒名嘅，就系一只好撚好撚多，你当成系一个再多啲嘢玩嘅牧场鱼啦， 真龙 game 咯， 吓所有呢类游戏咧都系多多少少都有参考到呢个星露谷嘅，咁当然包括以前牧场物语啊嗰啲嘢啦，咁佢搞第一次嘅星露谷杯，搞咗个咁嘅比赛，咁啊啲项目都几多下，咩譬如得咩斗快种田啊，斗拆 NPC 啊，斗快修复啊，斗快搵啲嘢出嚟啊，即系入边啲隐藏元素嗰类嘢。即系电竞咧，其实咧就系你点样有得劲嘅，即系等于你细个的时候，你俄罗斯方法都有对对战啦，只要一斗有指标有数字，你都有一斗嘅。不过但系同一般人想象中嘅电竞真系差个109.7嚟啦，但系佢都搞得到啦，几得意咁样啦。不过睇一睇啊，呢只 game 超级无敌花时间。即系如果你唔系嗰啲好悠闲老夫还是适合种田嗰啲人咧，咁你就斟酌去玩啦。如果唔系沉咗落去都几大镬啊！咁睇睇啫。嗱，讲完呢啲咁另类嘅电竞，我哋讲翻啲传统少少嘅电竞啦。拳头社， 我先讲过英雄联盟。 原本预定2021年嘅英雄联盟世界大赛，今年咧都喺个中国搞，因为上一年已经喺中国搞噶啦。咁上一年就讲紧因为疫情，就全世界定翻中国叫做比较冇咁大镬啦吓。但今次情况唔好太大改变㗎，其实上年同今年啲疫情都冇太大分别。咁但係呢佢今次又调返转，又系因为疫情所以就唔喺中国搞。唔系因为中国近期就嗰边真系好难行事。不过佢个检疫政策就好难恐怖。 即係佢個中國嘅檢疫政策啊，就搞到好多人直情係入唔撚到境，或者係唔撚想入境。你外國人入去好似要隔21日，都幾誇張噶。咁佢就話為咗唔好咁樣，所以我哋就改為喺歐洲去搞今次嘅世界賽啦。因為歐洲有唔少國家已經係話解放噶啦嘛。 據我所知，歐盟同英國就已經解封啦。總之就係咩？你有咗疫苗執疫苗 passport 嘅話咧，喺歐盟住國出行入係完全唔需要隔離嘅。 两种情况，譬如英国直情同佢讲，你打唔打针，我唔 fucking care， 总之我俾你入。佢已经系唔再做隔离唔成啦。佢唔系话我打咗针就办事 OK， 唔系嗰种啊。我直情唔需要再理会呢啲嘢啦。咁样嘅，佢系讲紧，所以就变成就系、是、唔会因为咁样而你要隔离好耐啊，会令到啲选手可能因而要放弃比赛，诸如此类。 咁系欧洲文明国家嚟噶嘛？ 咁。就系咁都要擦亮噶，咁佢就咁样决定，咁等大家可以观众去到现场啦，咁啊参加者可以顺利去啦，因为参加者你叫佢隔离14日，其实佢都 OK 嘅，即系等于上年咁样啫嘛。电竞呢啲嘢咧，就大部劲少少嘅 notebook 应该可以照继续喺入边训练嘅，只系唔可以面对面倾偈咁解啫。咁但系佢就总之佢就决定喺呢个欧洲搞，但系未决定喺边度嘅。咁其实我谂候选城市都唔会好多噶啦，一定会系嗰啲啱啱讲英国嗰种越全面开放嘅国家嚟噶啦。但系呢个因为可能佢话要睇清楚到底边个国家啲防疫政策最紧松啊，边个再去边个啦，睇款都系咁样噶啦。因为佢既然系用呢个原因而去欧洲啊，因为上一年喺中国搞一啲人已经喺度话，不愧系腾讯子公司咁样，已经讲紧有啲咁嘅说话讲紧噶啦。但系其实我觉得冇乜关系啦。即系无论系佢决定喺中国搞的，决定唔喺中国搞，都唔关系佢系腾讯子公司事，佢哋睇钱嘅啫嘛。边个搞多收入啊？咁佢就去噶啦。咁讲完拳头社，讲翻佢母公司啦，腾讯。唔系我知腾讯多灾多难嘅呢啲嘢，讲得太多啦，唔讲啦。咁啊，讲翻啲关于 CCC 嘅嘢。 腾讯濑嘢啦，唉。 啊，咁啊，佢就出娱乐游戏，即系 girl game 嘅男人版啦。你咁样理解啦，如果你唔熟嘅话就，咁佢就禁止未成年玩家入玩。嗰只游戏叫《光与夜之恋》，老老实实唔识，唔止系粤女游戏唔熟，而系腾讯啲游戏出咗好捻多嘅。佢话唔俾未成年玩家去玩，我谂紧，先讲，即系我哋嚟讲咧，就系嗰啲咩啲网站禁你系咪满18岁呢啲咁嘅废卵话嘅嘢嘅，唔系嘅。讲真，大陆入边咧，我发现其实真系管得到嘅，好多啲唔够称嗰啲所谓二次元啦。其实是真的因为咁而受到限制，即是我哋之前有报告啊嘛，佢哋一日只能打一个钟头机啊嗰啲嘢噶嘛，所以虽然我腾讯玩完我去网易玩，咪一样可以打有排玩。总之佢哋系真系要遵守呢样嘢噶，即系唔系嗰啲你有张良睇我有轮睇啊，唔系噶，佢哋真系要守噶。咁其实我觉得其实几大镬噶，因为呢啲乙女 game 咧有好大一部分咧啲玩家系啲叫咩啊迷妹啊。是真的未够请他们介乎于18岁前后的好多的。咁你唔俾俾啲靓妹玩啦。我唔知佢哋会唔会暴动啦，我唔知到底边有紧要啲，但係其实真係会集咗唔少人嘅。咁样囉。咁即係睇个款。唔知各位放晒手上嘅腾讯啲股份未啦，即係我识嘅所有之前仲真係会黐緊线晒真係揸腾讯股份嘅 fans， 所有我识嘅已经放晒啦已经係。即係咁我哋唔使次次都理身嘅啦，总之我哋冇啦。咁样。咁我仲想讲多单日本 DLC 嘅嘢嘅新闻，我睇一睇，因为几得意嘅，即系虽然就年经嚟嘅，你已经系，因为 DLC 每一年都会公布佢哋关键搜寻字最多系乜嘢，毫不意外又今年所有年龄组别清一色第一名中出，即系点讲啊？因为我记得上一年咧唔系霸榜嘅，冇咁霸榜噶，我唔知点解系关唔关时局事啦。总之就系佢嘅公布。 啊，今年唔系兴啲NTL 过咗气啦。 唔系 NTL 就向来都系啲年纪大嘅，但系今年又的确系啊，因为今年好似净系老嘅组别系比较高名次嘅咋，其他组别全两部好低名次。 因为我记得 NTL 又系要性癖好长时间系霸榜噶嘛，佢 keep 住我吐槽就系。你哋班契弟唔系系嘛？ 未到霸榜嘅，但系都会喺头几名咯。不过可能系关潮流事啊 ，NTR 呢啲咁题材性嘅嘢，就可能系会关潮流事啊。呢期兴 NTR， 咁啊多人写，咁咪多人搜寻咯。咁但系中出呢啲嘢就常驻嘅。咁啊，然后仲有呢个大部分啦，除咗最年轻嗰两组之外嘅，都系放喺第三名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萝莉，由呢个3岁到80岁到99岁都好啦，都系中意幼女噶嘛。 即系不过系讲紧有几耐咁解啫，因为15、16岁嘅人有啲都系会标落你标签噶嘛。咁除咗本人都系青少年嗰啲放得后少少之外，其实全部都系落嚟都系翻好前嘅。咁就都系嗰句啦吓，二次元同三次元唔该各位分开处理。咁你 DLC 入边 tap 落嚟嘅，肯定就系二次元嘅嘢，咪捻再烧落去啦，你班扑街，你班猴仔咁啊，好啦，咁今个礼拜新闻就唔系好多，都冇咩大重大新闻嘅，不过都讲通通唔埋几分钟啊，唔好意思。 好啊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，咁就而家有嘢就留翻下一支再讲，好， 拜 拜。